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3。Yeah, the big career is in the building. I'm your kid, old boy. We got GDS F, who's the best, ain't no contest. You know we stay cold with the crew. We got J-Bo and Tommy Grooves and Shiny P on the mic. Oh, you can put it down, right? Do your thing, boy. Welcome to the cypher, 每晚车话，今夜俾人剥牙，点做 rapper？MS, MBD, 唔係 TVB, 更加唔係低 B, 唔使 like me, 我係 MVP, 你係相反詞，你扮 TOP, 關我乜嘢事，返屋企啦，依度係我管治，你做學生，我做老師，咪撚手指指，咪撚多事，咪撚拿着，我叫 Sony B, 同你收屍，跌曬多啲，再撚多啲，唔撚收恥，我都收恥，What's up, 咪撚 go up, 唔撚 rap 得，咪撚扮得，唔識揸筆，但你心 up, 注定俾我租質，甩皮甩骨，唔撚抵得，我哋西裝骨骨。I'm feeling lazy, smoking on a hazy. This shit amaze me, looking fly, stage my Brady style. Kicking it free once in a while. I do it from minute to mile, no need to dial.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Like you knew me. Hustle and grind, feeling dirty, come and smack on me so I can put my dick on. The little Gucci damn. Came from Japan, she underground. I like it real white and smooth, then out of town. We're living in a dirty world, I understand. But do you understand if a man place a gun up on my hand? Why he think it's silly plan so he can race a fan? That's some bullshit. Am I the real shooter? True shit. Fit in my shoe and try to prove it. Sick of the news. Forgot to lose cause I was born to win. Fucking rules are only sin. I never follow. They hollow until the end. 我哋有时愤怒，我哋有时浪漫，我哋有时终于放慢节奏玩慢板。睇见好多蛋散，卡子要扮坏蛋，玩又未够班，未够道行又扮高几班。老实讲，我写 rap 的确好是但，不过 dope boy 系要揾我做示范。佢哋叫我写啲好 swag 嘅内容，其实我本人已经系 lock on the next one， I'm on the next one， 连 big the big pump 都要俾我激亲。几个 rapper 无啦啦话要 cypher， 几个好无聊咁讲咗几段废话。Welcome to the bakery， TMS MBD rap 到我三杯之彩，你都费事。送你六个字，我大把人中意。One for the music and two for the honeys。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Listen to this, yeah. See you try to rhyme inside of my cypher, I decline every time. I try to be nicer, my flow so dope, I stole the show over. You chose to pose, there goes the cold shoulders. You know my bros, we roll like we supposed to. It's over, I told you, we hide from the stove and the toaster. Oh yeah, the strum's tight. Dope boy, 唔該幫我撳掣。 Some say I'm the best, some are asking how come. Cause I'm the guy you need to make a classic album. I do it for the love of rap, ain't got a battle bro. You know I got the rockstar swag, Axl Rose. And them girls love them dope boy beats. They be screaming my name till I got no voice. Please, your chick is one of them. That's why you be hating me, fresh tracks out the oven. Welcome to the big room. 你認為我正係有問題嘅派系，你埋嚟俾大細，你太廢又街梯，就快步閉我態度係錯。我不可一世，世君你真替，我真系得过一切，好享受一条友，唔强求有朋友。我身后班兄弟嘅声势大到冇人有，太无谓进距离，小圈子半虚伪，我大无畏。边个最废，仲算是咪有佢废？你出嚟系献世，预咗垫底。我一出世系厌世，烦恼心不见底。咪咁老妄想称王喺香港，未到你讲，我系你老细，你一世只系企躺，冇身价嘅白痴，搞分化假仁义，文字军阀只会显示你啲假文字。嗰啲那西嘅歌词扮假鬼太过屎，我赠你哋几个字，你要死就死过啲，不停地为名利，系你哋成名记我敬你，咪妒忌我问你哋明未？当你仲绑紧对灯笼，我讲紧草金捞到你听到我 demo， 你 high 到要跟 flow。 独立创作本土意识是我哋 My Music 呢个节目宗旨。大家好，我是 Mike。咁本身香港独立音乐圈新人辈出啦，咁基本上每一日都会有一啲新嘅 artist 是會被大家認識的。咁 hip hop 圈子都一樣，咁本身香港 hip hop 圈子唔係淨係得馬米嘅，咁所以今日身邊會有幾位嘅後起之秀，咁佢哋本身所做嘅作品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質素嘅。咁啊，事不宜遲啦，唔講咁多廢話，請望一望隔離嗰四位朋友，係我哋今日嘉賓 The Bakery。 Yeah， 喂喂喂喂 ，Yeah，Yeah，Yeah。 OK， 時間關係，唔太多廢話啦，請你幾位自己介紹一下先。 我先啦，好嘛？咁我系Tommy Groves， 大家好。 我系 Genius F Future， 大家好。 What up, I'm Dope Boy. Everyone, DJ Grego。 啊哈，谂佢哋几个咧，本身系因为圈子入边，即系其实因为佢哋都算系喺圈子入边都比较即系新进少少啦，系咪？就係咁講啦，即係算係出道時間比較短少少啦。咁其實講翻 personal 少少，就係你哋幾位點解咁多音樂唔玩，係要玩 hip hop 咧？ 都有自己嘅講法，不如又 係 Tommy Cruise 你 講先啦。 成日將 個 波射俾 我 先啦。 係啊， 你 前排好嘛？ 哇！你講啲哇，我唔係啊，我真係唔係啊。點解會玩 hip hop？ 咁其實如果你話講玩 hip hop 呢樣嘢，就都好耐之前啦，十幾年前。 嗯哼， 使唔使望住鏡頭講？ 最好啦。 咁其實你話玩 hip hop， 我諗大概十四五歲開始啦。咁嗰陣時就都係喺網上揾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咁就開始咗呢個 hip hop 生涯咯。咁所以你睇下我搞成咁就而家，就因為中意咗 hip hop 啦。點算啊？你話？ 你好啊。 到你啦，嚟，到你，嚟。 咁其實我十一二歲開始玩啦，因為係小學嘅時候，因為打籃球，咁睇 N One Mixtape， 跟住就聽到 hip hop， 咁就開始上 rap 咯，跟住就自己試下寫咁。 啊哈， 係 啊哈，都乖。 咁我諗我 around 三歲。 我都係我四年班，我記得好好清楚係四年班咧。咁咧放學咧，咁睇 MTV 咁樣見到呢個 Jay-Z 嘅呢個 music video 嘅 Hard Knock Life 咁，咁我見到呢啲歌咁奇怪嘅講嘢咁樣嘅，咁咩嚟㗎？咁我之後睇下雜誌啊，買下碟啊，咁樣留意多啲，發覺我呢啲原來叫做 rap 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到二千年嗰陣時，呢個 Eminem 開始好紅咁樣啦，咩 Real Slim Shady 嗰啲咁，開始好多人身邊好多人都中意，即係都中意同埋食呢樣嘢。咁我開始就玩呢樣嘢啦，係。 How about you, Greg？ Thank you. Let me translate for you. Don't worry. 即係有字幕嘅， 我講嘅啫嘛。 It's more about the music, like the instrumentals first. So like Pharrell Williams. Yeah. I love the Neptunes. Later on, for rap, it's kind of like poetry or artwork in a way. So I love how you know hip hop artists how they you know go with the beat and have meaning. Yeah. 即係基本上，先阿 Greg 講到就係話，因為本身佢中意一啲係。hip hop 嘅節奏為主嘅，咁早期嘅會係 The Neptunes 咧，就 Pharrell Williams 嗰種啦。咁之後後屘賴到就係一啲rapping 嗰度就類似一啲詩 ，is it poetry rap？ 即係有啲，即係個 rapping 個 flow 係好似一啲即係練詩嘅情況啦，即係會吸引咗阿 Greg 啦，咁所以變咗令到佢都即係投身玩埋 hip hop 嘅分子啦。咁本身佢哋幾個，你好似今日有一個缺席啊， 翻工啊 ，Shawnee P。 Shawnee P。 哦、oh, 哦 ，OK， 即係比較高大一個啊， 係高大啲嘅， 比較靚仔， 個樣係 香港 JC， 個樣係似中國人 咯，我一似中國人， 似中國人嘅佢 ，OK， 似中國人， 即係本身嚟講 ，The Bakery 其實是一個五人組合嚟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就因為今日有因事就缺席，所以你而家見到嘅只係80% 嘅 The Bakery 啫， 組合啊，又唔算係組合嘅團體 咯 ，OK， 嗱本身嚟講 The Bakery 咧就除咗本身一個團體之外啦，咁其實你哋都好似之前。馬米的訪問一樣就是話都有啲廠牌概念，咁 The Bakery 本身亦都係一個廠牌啦，係咪？咁其實可唔可以 share 下點解會有呢個廠牌嘅成立呢？ 其實即係我哋大家幾個點樣認識咧？可能即係我啊 Shawnee P 啊，佢哋兩個咁啦。點樣認識就嗰陣時，我哋 around 2008-2009年嗰陣時咧，大家都係啲唔同嘅組合咁樣嘅。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各自嘅組合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喺啲 club 嗰度表演啊，咁啊同場一齊表演咁啊，認識咗大家咁樣。 OK。 咁之後可能咁佢嗰隊啊，可能就散咗啦。咁啊，有啲人冇玩啊，有啲人翻去自己玩啦。咁佢又係啦，我哋。 我哋又係啦，咁整翻我哋幾個咁啊一齊，即係呢個一齊都識噶嘛。 即係 performance 嗰度就撞正一啲團體，可能或者可能分開咗，或者 whatever 情況，即係大家又 同埋少咗嗰啲 club show 做啦，即係喺呢啲即係呢啲時候，咁所以好多人都分開玩啦。 因為始終譬如可能應該點講咧？ 係 即大家都本身有自己的團體嘅，咁後屘大家認識咗之後，咁傾過覺得哦，原來大家的音樂是比較即比較大家中意同一樣嘅音樂，或者同一個音樂類型， 理念上相近， 理念上相近 但係音樂叫即係個 style， 大家個人嚟講唔係好同，咁就所以係一個廠牌而唔係一個組合，即係可以交流到一件事，但係 個人都要覺得佢一張出完碟啦，舊年 跟 佢有時候，即係個個都係 獨立嘅 artist 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話，即係本身自己嘅特性去建立一種 chemistry。 係啊， 咁佢夾到一樣嘢出嚟， 都識啲即係喺擅長唔同嘅嘢，例如咁佢就唱歌就比較好嘅咁啦，寫嘢比較好啊。咁我就係做音樂，即係 做 beat， 做 beat 啊，做編曲啊嗰啲咁樣嘅。咁啊 ，Johnny P 啊，咁就拍嘢咁樣嘅。 佢 DJ 啊， 即係個個都做唔同嘢咁啊，咁變咗係 唔同嘅範疇可以顧及得到唔同嘅嘢啦。OK， 咁本身嗱，香港 hip hop 其實原則上即係由 LMF 開始咧，就慢慢開始變得普及啦。之後就農夫啊，到而家嘅 Mastermind 或者再之前嘅 KC 啊咁樣啦。咁本身其實你哋會咁睇，即係話作為你哋一個 香港 hip hop 界一份子，對於而家香港 hip hop 嘅現象，你哋有咩睇法咧？而家 嘅現象啊，其實我諗都好多人玩㗎呢幾年。 因為都多咗人去睇一啲 rap show， 譬如 Cypher 嗰啲咯。 可能係啊，係啦。同埋，我覺得呢個年代同我哋啱啱即係我哋講過有小學玩啊，譬如有十人都玩。嗰個年代同而家好唔同啊！嗰陣時冇 YouTube 啊，剩啊咁樣咧。即係我哋點樣接觸呢啲音樂？就可能真係雜誌哦 ，CD 即係買 CD 咁樣先啊。嗰陣時就冇咁多人玩，咁而家有啲上網啊嗰啲咁，你完全啲 promotion 嘅方法啊，點樣你點樣接收音樂嘅方法，即係你點樣揾到音樂嘅方法都好唔同啊而家。 冇太易啦，即係資訊科技太方便。 太易咁就變咗好多人會做呢樣嘢咯。 同埋有一點好唔同，同我哋嗰陣時玩，因為一開始我哋玩嘅時候係冇乜香港人玩嘅，其實好少人玩嘅。當時即係我哋開始玩嘅， 應該係講你係指2004、2005年嗰期。 係啊 係 啊，即係再早期玩。我哋開始玩嘅就係咁嘅，咁冇乜參考對象，咁我哋就會揾外國嗰啲啦，會聽好多嘢，有個根開始去了解。 OK， 但係而家嗰啲。而家呢一輩開始玩嘅人，可能會喂你可能中意聽 KC， 中意聽 Mastermind， 或者聽我哋大嘅，但係完全唔聽外國嘢，咁冇咗嗰種另外吸收到外國嗰種，淨係只係吸收到香港， 冇個 roots。 即係同埋即係 even 或者佢哋點樣知道話 KC 啊嘛，我哋啊其他人嗰啲，即係佢係唔係因為佢哋玩嘅，只不過因為佢哋有啲 friend share 俾佢哋啊咁樣，即係因為而家你咁講啦，資訊太發達，太易接收到啲嘢咧，咁就。係咯，變咗可能吸收嘅，即係你知嘅易咗，但係 發掘冇自己發掘一樣嘢， 就可能少咗咯，會係咯。 即係其實調翻轉，我自己經歷過咁多年啦。其實以前嘅喺佢哋 club show 嚟講，其實即係相對冇咁多觀眾。而家基本上一場 cypher 其實都好多即係年青嘅女孩子去睇佢哋做 performance， 甚至街 show 嗰啲啦。OK， 得係咪等陣先？ 做咩㗎？ 啊 ，sorry， 要你開門啊嘛，係咪啊？ 你繼續。 OK， 咁就即係變咗，其實嗰個情況就會係多，即係 hip hop 呢樣嘢係因為好多唔同嘅情況而變得普及啦，係咪應該咁講？ 年代唔同咯，年份唔同咯，因為即係始終以前由我啱啱開始玩嘅時候咁， 係 講緊2001、2002年嗰個年代，根本 YouTube 或者一啲網絡上邊嘅社交網站根本都冇咁發達。 OK， 咁以前我哋去分享我哋嘅音樂就係靠討論區。 OK， 都未必係討論區啊，嗰啲類似一啲叫做 News Group 嘅媒體或者係打一啲 我哋，因為我哋嗰陣時好興係自己整網站噶嘛。 OK， 整網站，咁我哋唯有係靠互聯網擺只歌上我哋自己嘅網站度，咁然後啲人喺可能喺個 hashtag， 即係譬如可能一個網站嘅 hashtag 打 search 哦 Hong Kong Hip Hop 咁樣啦。 OK， 咁佢揾到我哋咯。但係以前嘅 Hong Kong Hip Hop 係易揾啲嘅，因為你打 Hong Kong Hip Hop 其實都係得十個以內嘅。 嗯哼。 十位以內嘅啫， 而家辣啦！ 而家就好多啦，因為其實 even 而家你上 YouTube 你打 Hong Kong Hip Hop 都已經有，我諗都有排你睇啦嗰度。 同埋而家有唔同嘅地方係。資訊太發達啦，好多人想做一個形象出嚟俾人睇，即係我哋係真係中意玩 rap， 中意呢個音樂類型，所以我哋玩啦，做歌啦，好多嘢想講啦。但係而家嘅人會好多時會係，哦，我錄歌啊，擺支麥喺度影張相，擺上 Instagram， 好多人 like， 咁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形象，但係。其實他哋唔了解， 有包裝冇餡。OK， 咁啊 ，OK， 咁直接你當啲講啦。咁啊，坐喺後邊嘅刀輝啦，曾經都同呢個 KC 啦 ，even MCG 啦，甚至乎同尹光合作過啦。咁本身佢自己嘅曲風所做嘅嘢，通常比較柔和啊、抒情少少嘅，係咪？咁但係呢一套風格本身 ，The Bakery 本身會唔會話佢你哋嘅作品係會因為受到刀輝嗰種風格而受影響，或者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本身啲作品嘅風格會點咧？ 第一，個人嗰啲 project 就唔同啦，即係例如佢嗰， 淨係講你哋啦，淨係講你哋啦， 即係 成個 group 咯，係咯， 個 group 一齊咁咧，而家都 trap music， 都 trap 噶，係啊 ，OK， 即係唔係以前嗰啲又咁 soft 嗰啲歌，即係其實我咩歌都可以做嘅，只不過咁嗰種柔和啲風啱嗰陣時嗰幾個 artist 咁啊，例如佢都係 啦，啊 好 soft 嘅真 係，即係佢只 room service 我都聽過啦，即係 Frank Ocean 咁樣啦， 嗰只最 soft 最係咯係嗰只嚟嘅 ，OK， 但係咁不過而家係 as 一個組合咁樣咁。我哋諗住係多人係出下 show 啊嗰啲咁樣，咁可能嗰種曲風唔會好啱某一啲人聽啊。 OK， 因為想玩翻啲新啲嘅嘢，做一下啲 trap 啲嘅， 暗啲嘅， 係咯， 即係俾大家可以跳下啦， 搞啲氣氛咁咯。因為可能即係我哋做過太多 show 啦，咁都知道咧，其實你現場啲人都聽唔到你講乜噶啦。 OK， 聽唔到你噏乜噶啦，咁不如你個氣氛搞好啲咁。會開心啲咯，城市即係你只不過都係娛樂嚟嘅啫嘛，你表演嗰啲，你表演你啲歌太 soft 好悶咁都見到啲觀眾係悶嘅，見到係會有人走咁樣添嘅。 OK， 咁你啲歌氣氛好啲，咁會 唔係同埋我諗。如果是團體歌，始終都係有一定的力量會好少少，因為如果你冇理由四五條友出嚟咁舒服咁 chill 咁樣 ，room service 四條友出嚟 ，boys to men 咁咧 ，OK， 即係唔太 OK， 太 R&B 柔和得滯啦 ，OK， 咁啊最後啦，嗱講到 The Bakery， 既然有自己，即係啱啱頭先The Bakery 本身亦都有啲新嘅作品係即係可以俾大家供大家分享啦，咁其實。最後問一句啦，你 The Bakery 本身會嚟緊會唔會有一啲計劃係可能話推出一啲嘅 single 啊 ，even 話大碟，甚至乎 mixtape 咁計劃咧？ 我諗講翻最近先啦，最近應該係Future，Jeff 佢會有佢嘅個人專輯 ，OK， 但係時間就 今年內， 係啦，今年內啦 ，OK， 咁但係就未有一個好確定嘅時間 ，OK， 有嘅，我諗佢都會話俾大家聽 ，OK， 係 啦， 即係Bakery 咁都會想搞可能即係可能頭先我哋未拍呢個 video 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出碟嗰啲都唔會㗎啦，我哋可能出啲 mixtape 咁啦，咁我哋其實第一首 mixtape 歌都擺咗出嚟就係呢個 Shiny P 嘅。 黑色羊子經 ，OK， 講 嘅嘢 ，OK， 喂，咁唔該曬你哋幾位先，咁啊，好，拭目以待你哋嘅新作啦 ，OK， 唔該曬，咁啊，最後啦，多一句 ，My Music 獨立創作本土意識，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本地嘅原創獨立音樂，多謝大家，拜拜。 是咪已经受够，仲为栋楼？现实 就是咁荒谬，好似个特首。你哋自细都教我，命运是对手，世界充满妖兽，点样靠对手？再起多啲，再起多啲，再将楼价再升高啲，将股市楼市推高，然后再将谣言满天飞，好似直升机转个头就跌落嚟。教我点样面对地狱，跳翻出嚟。你要努力，我有努力，我继续努力向上爬。你不理死活咯，只为生活咯，只系资本咯，要嘅基本。黑色杨紫荆要我向上爬，黑心梁振英要你向上爬。 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每个人都有企图，每个人都有企图。 标普金普将你价值颠倒，超市领回全部弥补，由生活再占领你嘅屋企，核心价值教我要更加卑鄙。快餐超市甚至电信交通百佳维康通通垄断，佢想控制我哋一切官官相卫，精心设计话我放肆继续抗议，即管话我插播不可一世，就要继续反建制。金融海啸带你落地狱，俾你感受一下呢个世俗，制服你自己系你件制服，黑色杨紫荆要我哋继续。 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每个人都有企图，每个人都有企图。 看不懂，听不见，从未有试过祷告，将生活写句号。前出这领土多么好，你们再大声 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这个城市太污糟，每个人都有企图。每个人都有企图。